送你唱哦，我把酒当歌，血里流淌着长江和黄河。人生你唱哦， 我的兄弟伙计们在街上混，走起来记得孝敬爹娘。 切记， 那从底层出发，从白手起家是光荣的感觉。你可能不懂，也可以不屑，但你得去感觉。我干净利落，别想趁火打劫，他们都叫我傻别。他们有的胆大，也有的胆小，但从来没人胆怯。你看，没有什么问题难得到，怕麻烦是每个人逃不了。各自管好自己最荷包 ，You heard me？ 只要给你就会得到。呀，想出类拔萃，直到夜不能寐，为了前辈不倒，现在前辈不醉，不管对或不对，要我前辈不会这般如痴如醉，谁能帮我赎罪？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会心酸，兄弟就在我对面。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举杯独饮会心酸，哥们就在我对面。干！ 我的头发呀，还是剃都不得甜。那些酒吧呀，晚期都不得钱。我是个说唱歌手，都还是喝酒。当无趣的说唱歌手跟你喊斗，但你本来都不懂，做个事情也还懵。而且你还长得丑，看我从来不夸口。他是我的小白狗，他是我的东西都。可是说唱说唱还是需要一场子柠檬。 唱。